雷猛盯着这个小姑娘看了几秒，一双又深又沉的眸子含着很深的怒气，像是烈火岩浆，随时都有可能喷出来，让人丧命。小姑娘有些害怕地往后退一步，眼神却毫无畏惧地盯着雷猛。原本很生气的雷少莫名的就被小姑娘的这副样子给气笑了。 行吧，预约是吧？那你给我预个约。 离开公司后，雷猛一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搁平时这个时候，他肯定去约他那群狐朋狗友出来玩的。而现在，雷猛摇了摇头，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，随意地抽着。从对向车道上开来了一辆跑车，吱的一声，一个急刹车停到了雷猛的面前。 哟，这不是雷少吗？这是刚从公司出来？ 有事儿？ 雷猛一口烟呼出，扬起脸，微眯着眼睛看着跑车里的男人。江哲掀开跑车的车棚，伸手摘下脸上的墨镜，说道： 小杰已经去我那了，跟你说一声。 随便，他不归我管。 哼，你想管也要管得着。我听说你二叔已经接手你们家公司，成为代理总裁。你那个婶子也已经空降成为公司的财务总监。 嗯，然后呢？你想说什么？ 这事儿雷猛还真的不知道。这二位的动作倒是很麻溜，就那么怕他回去掌管公司吗？ 我没想说什么，就是有点担心雷少的经济状况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下午要去玩真人 CS。雷少有没有兴趣一起过来？当然，费用不用雷少出，我请你。 江哲转着手上的墨镜，一脸鄙夷玩味地说道。雷猛把手里的烟扔向不远处的垃圾桶，烟灰被风一吹，洒了江哲一脸。 对不住了，江少，我也没想到这烟灰还能长眼睛，学会认人了。 你故意的？ 哼，还真没有。真人 CS 是吧？我去，我当然得去。江少请客，哪有不去的道理啊？ 就怕你不来。 江哲发动车子，挑衅似的看了雷蒙一眼。雷蒙走回停机车的地方，跨上去，戴好头盔，追着江哲的跑车而去。两个人像是较上了劲儿，你追我赶的。雷猛压低身体，绕着胡同小路便窜了出去，很快便把江哲抛到身后。江哲说的地方是他新开的一处野外的俱乐部，除了真人 CS 外，还有攀岩、射击等各种游戏类的项目。雷猛之前是没有来过，他平时要玩这些也去沈浩家的场子，不会来这里的。他把机车停好，并不打算进去，这怎么说也得等江哲过来亲自带他进去，他可是受邀而来的客人。雷猛慵懒地靠在自己的机车上，手里把玩着他的头盔，长腿支在地上，一张惊世绝伦的容颜惹来了频频的回眸。有男人，也有女人，似乎有人想要过来又不敢过来，只能是不断地往这边张望着。 那人是雷少吧？ 好像是吧。 真他妈好看，你说男人怎么能长成这样？ 搞得女人有他好看似的。 貌似也是扎心了。说话的人惹来了同行的女同伴的一顿的胖揍。完事儿之后，揍他的女人红着脸，不住地往雷蒙所在的方向偷瞄。 妈呀，真帅，长成这样谁敢去追？哼， 我赌一块钱，你肯定不敢。 雷猛嘴角微微的勾动，眸色上扬，似是无意地往这边投过来一眼。世界安静了，只有风吹过的声音，以及雷猛清浅的笑声。 江少，你是爬过来的吗？ 江哲气愤地摔上车门，三两步地走到他身边。 一会儿有你爬的时候，有种就进来。 我很期待你的表演。 雷猛心情看起来还不错，脸上的笑意明朗又灿烂，让日月失色的那种。江哲低骂了一句， 这个男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笑？难道真没钱了，要学别人去卖笑？难道不知道自己家刚死了人，不该哭丧着脸才对？没心没肺的玩意儿就不该被人待见，活该沦落到被人压的地步。 江哲恶狠狠地想。 雷蒙，你笑起来怪好看的，你要不好意思的话，要不我帮你给 TP 哥打个电话。 旧话重提，他以为雷蒙会再跟他动手，哪料到男人只是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便越过他跨进了俱乐部的内部。 我谢谢你， TP 那种级别的男人还是留给你吧，我消受不起。 看着雷蒙并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么的让人恨之入骨的背影，江哲突然发现他越来越看不懂这个男人了。以前的雷少只是傲，傲到眼里容不下任何人，而现在的他依然傲，但那份傲气却又多了一份让人看不懂的阴质，无所顾忌，冷进骨头缝里的阴质，没来由的让江哲打了一个寒颤。江哲追上雷猛，两个人并肩走到里面，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早就是迎了上来。 江少，雷少， 安排个场地玩真人 CS， 通知小杰过来，另外把来探言的那帮爷给我叫过来，就说陪雷少玩玩枪。 是。 雷猛就跟没有看到江哲眼底的阴谋似的，随意的在俱乐部里转了一圈。 我觉得你这里的服务真不怎么样，我都进来老大一会儿了，居然没人给我端杯茶。 雷蒙一脸挑衅地说道。 我们的服务是分人的，你看。 本来想说你看我们其他客人都有人送水，这一回头啪啪啪打脸，所有等待的客人面前别说连杯水都没有，这接待室里的环境也是让人堪忧。这种季节一个个的居然是用手在当电风扇，扯着衣领汗流浃背。 这里真闷， 怎么连个空调也不装啊？ 宣传上不是说刚开业不久，我怎么觉得跟快倒闭了似的。 这人真像啊，雷蒙想给他点一个赞。 哎，江少，是我孤陋寡闻，不怎么了解服务行业，真心搞不懂你的生意经。祝江少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俱乐部越办越火。 雷蒙笑的是没心没肺的，大步朝着接待室外面走了过去，那样子似乎也是被室内的环境给闷得不行了。走到室内，他大致扫了一眼这里的环境，说实话这里的场地倒是挺大的，背靠山林，是天然的 CS 基地，不知道设备方面到底如何。雷蒙动了动手腕，胸腔内积压的怒气快要冲到顶点了，他可不敢保证还能忍江哲多久。在笑并不代表开心，脸上的表情如何，这说明不了他心底在压抑着的怒火。今天可真真的没有沈浩拉着呀。 雷蒙，你牛逼了，还也想杀人是不是？ 江哲被这一通讽刺，面子上下不去，叫来他的大堂经理狠狠地骂了一通，可是一口怒气也没有下去多少，直到郭杰的到来。 哲哥，我听说雷猛来了。 嗯， 给你报仇的时候到了。 波杰一脸的不解。 报仇？ 江哲摘下他的皮手套递给郭杰说道， 哎呀，放心，不会影响到你，是他自己同意跟我过来的，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教训他一下，跟你没关系。 郭杰的脸红了红，伸手握住江哲的手说道， 哲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怕你出事，雷猛的性子你不了解，他狠起来的时候是真的会杀人的。 小杰，你逗我呢，他要敢杀人，我肯定会先把他杀了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他以前之所以嚣张，那是因为有雷老在，现在他在京城这个地界里屁都不是。